大家好，我是子宇。今天晚上跟一个网友谈话的时候呢，那就谈到一个课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另一半对我们嫌东嫌西，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那比如说，如果说男方嫌女方不够温柔，嫌她身材不够火辣，嫌她的脸孔不够漂亮，嫌她不够有气质，嫌东嫌西，什么都看不顺眼，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那个女方呢，如果因为听了这些批评而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对自己的感觉很糟糕的话，我觉得就大可不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一个偏好、价值观跟审美观，如果那个男孩子他觉得他喜欢的女孩子类型是那个样子的，那他为什么还要选你呢？那如果他选了你，我觉得他就要好好的去疼你，去爱你，去欣赏你，去接受你。因为爱一个人是很完整的一个配套，人是一个很完整的个体来的。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他身上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有他的特质，这些东西是打包了一起过来的，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配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并且去欣赏并且去接受的话，那我们跟对方的相处就会有很大的冲突、摩擦和不愉快。那比如说，如果你很欣赏钟楚红的眼睛、关之琳的鼻子、张曼玉的嘴巴，然后可能是某某人的一个他的蜂腰啊，陆小凤的蜂腰，然后王祖贤的美腿，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几乎那个人来到你都会把它切割成很多个部分，然后你几乎每一个部分你都是不满意的，你都想要把它给换成另外一个人的某一个部分的样子，你想要重新把它们给组合起来。那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完美的人哦。因为那个问题不是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只是很单纯的作为他们自己，问题是出在这一个人他自己的那一种不满足。他从一个不满足的心态他看出去，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有缺陷的，什么东西都是看不顺眼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他跟你相处，他就是左看你不顺眼，右看你不顺眼，嫌东嫌西，看到你的缺点多过看到你的优点，相处起来那种不愉快、那种摩擦还多过那种喜悦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与其他不断的在批评你，然后继续跟你在一起，而让你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可能一个比较适合他的选择是，他去想清楚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什么类型的，然后just go ahead。 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你不一定会很快乐，你不一定会很开心，而更重要的是你并不确定跟他在一起会不会幸福。那我这里呢并没有尝试去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做决定，你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还是你应该跟他分开，因为我们没有进入那一个人的关系，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永远没有当事人体验到那么深刻，看到那么清楚。 所以我本身没有任何的权利跟资格去教导任何人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处境之下去做一个选择。但是我的确可以分享一些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也就是说从这几个角度去看，从这几个角度去想，那我希望是能够引导到大家到最后呢是找到一个角度是让双方都舒服的。换句话说，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决定才是对的，这个选择跟决定是要你们自己去做的。但是我的确可以跟你们分享，用某一种角度去观察，特别就是怎么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双方感觉都舒服都愉快，长期来讲对大家都是更好的。第一个角度就是让双方都能够更舒服更喜悦的，第二个角度就是怎么样的选择是能够让双方更自由的。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对跟错来衡量一个决定的，因为事是没有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对错来衡量的时候，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衡量呢？人生的决定都是主观的，我们不能够说做一个非常客观的决定，因为即使你做了一个很客观的决定，但是那个客观的决定却让你不是很高兴，并且让你常常很不愉快情绪低潮的话，那你那个决定做得再客观也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碰到这样子一种情形，那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什么样的选择能够让双方长期而言是更加的舒服喜悦的，第二个角度是什么样的选择是能够让双方更加自由的。你可以继续在一起，你也可以寻找另一个更好的，不管你做的是哪一个选择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那个选择之后，你发现到你的这个选择你的这个决定让双方更舒服喜悦了，让双方比以前更自由了。那只要你能够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去感受，我相信你很快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而很多时候在情感方面的这种决定，你不能够用非常理性的头脑去思考的，感情本来就是一件感性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用感觉来引导你的思考。那我所谓用感觉来引导思考，不是用你那种强烈的负面情绪的那一个情况之下做决定，不是，相反的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情绪状况底下去感受一下哪一种的选择能够带来你要的感觉，也就是你想要舒服你想要喜悦你想要自由。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平和的心境底下用感觉来引导你的思考的话，在吸引定律之下，你会发现到最后所得到的局面将会是你非常喜欢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子宇。